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1861年，法国人亨利穆奥不远千里来到柬埔寨，带着4名柬埔寨雇工，踏进了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柬埔寨之旅会给世界考古史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将会带您一起去探索神秘的吴哥古城。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亨利·穆奥是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也是一名探险家。1858年，巴黎地理学会委托他对于位于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之间的低洼地带进行考古探险。其实，亨利·穆奥这次考察的任务有2个：一是要采集植物和动物的标本，并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其中，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茂密的丛林中发现一种独特的蝴蝶品种，为此他苦苦追寻了许多年。而另外一项任务是希望能够证实一个传说，这就是在东南亚古代丛林中有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垣，也就是昔日繁华富裕的吴哥帝国都城。穆奥从越南南部的法国殖民据点出发，在游览了泰国首都曼谷和位于泰国境内的昔日的柬埔寨首都乌龙之后，与他的雇工一起通过被他称为柬埔寨的小地中海的洞里萨湖，在老虎、大象和犀牛出没的马德旺沿岸登陆。穆奥一行沿着中南半岛的湄公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了480公里，然后乘小船由湄公河支流深入到内地，到达高棉的金边湖。在这一路上，穆奥看到了数不清的奇景异兽，许多罕见的植物昆虫在这片未经开发的丛林地带展现出了生命的华彩。然而随行的土著似乎很烦躁，甚至有些恐惧。在走了一大段路程之后，他们竟然停了下来，不愿再向前走一步。土著们一个个恳求地说：“主人，前面的丛林里有魔鬼的咒语，几百年来一座大城堡孤独地立在那里，没有一个居民。”穆奥听着这些土著人的讲述，把目光投向远处茂密的丛林，他隐 约地感到，吴哥古城一定在丛林的某个地方，正在等待着他去发现。穆奥说服了四名仆人继续前进，密林的深处，野兽沉闷的吼叫声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穆奥在长途跋涉和高度紧张之下感到十分疲惫，他已经不再想找什么珍贵的蝴蝶品种。越往前走，穆奥寻找古代文明遗址的愿望越强烈，他的内心在剧烈的跳动着。他确信此行将有可能是那个飘忽不定的遥远文明重现天日。忽然，向导的砍刀和坚硬的物体碰撞一下，蹦出了一连串的火花。穆奥的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跑向前去。原来，向导的砍刀砍在了一块平整的巨石上，这块巨石被包裹在树根和藤蔓当中。穆奥迅速夺下砍刀，把巨石周围的树根和藤蔓逐一清理干净。他用手轻轻拂去落在巨石上面的树屑和乱叶，石头上露出了雕刻着的文字。在密林深处的巨石上发现了文字，这意味着什么呢？穆奥欣喜若狂地欢呼了起来。穆奥勉强按捺住自己欣喜若狂的情绪，继续向前寻找。他看到了东倒西歪的石柱、断裂的门梁，还看见了几座倒塌的佛塔，以及佛塔上精致的浮雕。穆奥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腾，兴奋得难以自制。他不顾几天来艰苦跋涉的疲惫，带着仆从们继续寻找。终于，他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吴哥古城。吴哥城占地面积东西长1040米，南北宽820米。在这座雄伟庄严的城市里，林立着几百座设计大胆的宝塔。在这座古城中，有寺庙、宫殿、图书馆、浴场、纪念塔及回廓，周围更有宽200米的灌溉沟渠，好像是一条护城河，守卫着吴哥城。建筑物上刻有许多仙女、大象及其他浮雕，尤以172个人的手机像更显得超盛雄伟。这些都说明了当年在此兴建都市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文化颇为发达并有着高超建筑技术的民族。但是当穆奥揭开这座城市的神秘面纱的时候，他已经在荒凉的原始森林里沉睡了500年。据史料记载，公元9世纪初，吴哥城开始初具轮廓，大约经过了5个世纪的营建，吴哥城空前繁盛。沿城挖掘了长达12千米的环城沟，城的东西两侧各建了一座面积达20平方千米的蓄水池，其规模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2座人工湖。从城市和蓄水池的规模估计，古代的吴哥城曾是一座十分繁华的城市，其城市居民至少有200万以上。古代吴哥的200万居民后来去了哪里？一座繁荣昌盛的城市为什么会淹没在茫茫林海之中？ 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它是柬埔寨的象征。光阴不但没有毁去它的珍奇，反而使它在丛林深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吴哥古城之谜。 穆奥发现吴哥古城的消息传至欧洲了，巴黎的学术界和考古界一片轰动，一批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学者来到了吴哥，和柬埔寨人民一起对这座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发掘和修复。亨利·马奇尔是法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他一来到柬埔寨就爱上了吴哥古迹，他称自己是古迹的监护者，像珍爱生命一般珍爱丛林里的一切古迹， 并与形形色色的殖民掠夺者和游客损坏古迹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娶了一名高棉姑娘为妻，将住所设在了古迹的附近。他还发明了一种恢复古建筑旧观的方法，那就是把水泥灌进建筑物的底层，使其稳固，然后将古迹上原有的石块一块块重新的砌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结合法。像亨利·马歇尔这样坚定执着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目标都是一样的，使这座被遗弃的古城重见天日。发掘和研究工作艰苦而漫长，人们挥动着各种工具，砍断树枝藤蔓，铲除杂草碎石。当这一切被做完之后，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吴哥古迹的建筑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仅通向城市中心的巴扬庙的石铺大道就长达 1.6 千米。穆奥所看到的巴扬庙只是吴哥古迹中著名的代表，人们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才发现，吴哥古迹由一组组宏伟的石构建筑和精美的石刻浮雕建筑群构成，主要包括大小吴哥两地的吴哥城和吴哥寺。在近45平方千米的森林中，有600多座宫殿、佛寺、宝塔等建筑物，建筑之精细，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奇特，令人叹为观止。作为吴哥文明的吴哥古迹，就像是一本尘封多年的百科全书，一旦被打开，一个民族的历史思想就释放了开来，浓郁的文化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神话传说、战争场面、世俗礼仪等都成为了建筑和浮雕所表现的题材，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古代柬埔寨早期文明发展史的轮廓因为吴哥古迹的发现而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吴哥城以巴扬庙为代表的石雕建筑实际上只是吴哥帝国繁荣时期最为主要的部分，因为按照吴哥帝国的宗教传统，王公大臣住在木屋子里，一般人只能住在草屋子里，石头建筑只有神才能居住。吴哥帝国繁荣时期的房舍和宫殿已不见踪影，留下的这些建筑是供神居住的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仅仅这些就能让今天的人们想到吴哥帝国鼎盛时期的风貌。在吴哥古城，那里没有居民，也没有留下除了少量碑文以外的任何记录历史的资料。研究者们发现，吴哥的许多宗教建筑与古印度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我国历代的史官记录材料里，人们也惊奇地找到了许多有关吴哥的珍贵资料。根据我国史书记载，扶南帝国由于名叫真腊的蜀国的造反，在公元6世纪中期灭亡。根据隋书记载，在真腊兼并扶南之前，首都位于凌加波婆山附近，山上有一个祭祀婆多利神的庙宇，国王每年杀一人作为祭品。巴婆巴摩是反抗扶南的领袖，他与甘普弥拉王朝的洛什弥公主结婚，成为了真腊国王。人们不知道巴婆巴摩在位多久，他的弟弟智多斯纳约于公元600年即位，王号为摩诃英陀罗拔摩。巴婆拔摩的弟弟统治的年代不详，但由于即位时年龄较大，所以他的统治时期相信也不会很长。公元611年前后，伊奢那拔摩即位，人们认为完成对扶南的征服是他的功劳。根据《唐书》记载的年代，此事发生在公元627年或以后不久。 从那个时候起，扶南国不仅失去了主权，连领土也被吞并了。伊舍那拔摩一世也向西面那片日后变成吴哥王朝中心的地区扩大势力。一位名叫婆罗阿迭多的人，曾经是统治扶南的混田苏摩世系的后裔王子，他在森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他只能控制湄公河地区，但是婆罗阿迭多似乎是支配着西方的某个力量的中心。研究者们直到今天也不能肯定他能否控制住伊舍那拔摩南部的地区。他没有子嗣，找不到好的继承者。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柬埔寨地区经历了一个极其动乱的时期，直到耶拔摩一世统治时期，才逐渐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和洞里萨湖周围巩固了他们的势力。唐书上说，真腊在706年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并称他们为上真腊和下真腊。耶拔摩一世的继承人以阿迭罗对这两个部分还保持名义上的支配权，但事实上一批小王却控制着大权。因为当时的情况混乱不堪，又缺少史料，因而不可能做出有连贯性的叙述。据说耶拔摩一世是下真腊的国王，在他死后，下真腊分裂成婆罗阿迭多家族诸君主统治的阿宁迭多卜罗的太阳王朝和新成立的商普卜罗的太阳王朝。婆罗阿迭多卜罗老王国曾经被伊舍那拔摩征服，又由尼利波提因陀罗拔摩恢复。在公元8世纪的后半期，下真腊受到来自爪哇的马来海盗的袭击，他们夺取昆仑岛为根据地，侵略的范围远至北方的东京。公元774年和787年，他们袭击了占婆，柬埔寨也受到攻击，但是缺少足够的资料证明。公元10世纪初期的阿拉伯作家埃布塞哈德桑讲述了商人苏莱曼的旅行事迹，说他在公元851年到过这些地方，并听到一个爪哇在8世纪末远征真腊的故事。耶拔摩二世虽然不是吴哥城的创立人，但他是吴哥王国的缔造者。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是由摩西拔提拔摩的大臣根据阿拉伯故事中爪哇摩诃罗的指示选为国王的，他并不属于罗真陀罗拔摩一世的世系，人们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只能肯定他本人曾经到爪哇来接受过王位。耶拔摩二世的统治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使王国日益强大，并奠定了对广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基础。从他的统治时期开始，金字塔式的神庙就标志着王城的中心。在作为宇宙中心的庙顶，神王和神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自己就是神，在他活着的时候，庙里供奉着的就是他自己，而在他死后，这个庙就是他的陵墓。他受到了子民的推崇，真腊在他的手中结束了分裂，合二为一，从此开始了吴哥王朝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迷幻时空的旅程。各位好，我是韩涛，让我来继续带您走进神秘的吴哥古城。公元6世纪的下半期，曾经兴旺发达的扶南王国开始走向没落，真腊国在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最终取而代之。 伊舍那拔摩一世登上真腊王座后，锐意进取，大胆改革，并派出使者出访中国，向中国皇帝讲述了自己国家历史的变迁、真腊兴起以及取代扶南的过程。中国的史官们根据真腊使者的叙述写成了《真腊传》，列入官史之中。隋属《真腊传》的记述就是实现这个历史转变的真腊。伊舍那拔摩一世把都城建在了伊舍那卜罗，研究者们把伊舍那卜罗作为国家首都时的文化称为前五个文化，建筑和雕刻构成了这一文化的主体。作为王都，伊舍那卜罗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还是一个文化中心。全城有居民20000余户，10万余人，在当时可算是一座大城市。城内的建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世俗建筑，这类建筑的代表作是王宫，宫中的宫殿宽阔而高大，隋书当中称它为大堂，是国王听政的地方，光护卫的武士就有上千名。二是宗教方面的建筑，这类建筑以寺庙和宝塔为主，高棉人对超人的力量有着虔诚的信仰和崇拜，于是便把想象中神的形象塑造出来，供奉在寺庙和宝塔中。这些建筑用砖石建造，并尽量加以装饰和美化，装饰的主要手段和形式则是雕刻。印度风格在这个时期的建筑和雕刻当中有着明显的表现，但是高棉人已经发展出了具有高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构成前五个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碑铭，也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它的存在与宗教活动有关，许多碑铭的内容反映了宗教的活动与传播。今天当人们把一块块石碑从地下挖掘出来时，碑铭就成为了解读柬埔寨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的碑文是前吴哥文化中的瑰宝，文字优美，富于韵律，十分适合阅读，文章或委婉悲痛，或铿锵有力，极具文学价值，使你在了解真实的吴哥历史的同时，又领略到了高棉人的文学神韵。目前人们已知的最早的碑铭刻在今吴哥波雷发现的公元611年的石碑上。公元9世纪初，耶拔摩结束了将近200年的分裂局面，将上真腊与下真腊合而为一，创建了吴哥王朝在柬埔寨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耶拔摩二世是吴哥王朝的缔造者，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国王。他在考伦山京城及其附近地区修建了王宫和行宫，还修建了著名的宝剑寺，这些建筑的风格对后来的吴哥式建筑具有启蒙作用。在宗教方面，耶拔摩二世任用了一位精通婆罗门教经典的婆罗门僧侣伊朗亚达玛，由他制定了一套与婆罗门经典相符的典礼仪式，并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天王教。在印度教里，把林家作为造物之神湿婆的象征，在天王教中把林家视为湿婆和王权的化身加以崇拜，还把林家像供奉在京城中央圣山的尖塔上。这种宗教是神与王的统一，是加强王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耶拔摩二世为吴哥走向辉煌奠定了文化和政治基础。耶拔摩二世死后，他的儿子耶拔摩三世继承王位。耶拔摩三世鼓励生产，减轻赋税，国内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他没有多大的丰功伟绩，但吴哥王朝在他统治期间更加的强盛的。耶拔摩三世死后无嗣，由他的堂弟继承王位，这就是因陀罗拔摩一世。他的最大功绩是作为第一个在吴哥地区兴建水利工程的真腊国王，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灌溉系统工程。